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头先咧就讲到咧就奥尼尔咧，即使以普林斯顿物理学教授咧写篇论文出嚟咧，系因为佢个题目咧就系太过出位啦吓，即系当其时嚟讲咧，啲人觉得佢系完全异想天开啊嘛，咁啊就即系竟然就好多本嘅即系权威杂志啊。就包括美國的 Science 啦嚇，你知道啦嚇，即係科學雜誌啦嚇，英國就叫 Nature 啦，你知道最權威嗰本，同埋好幾本咧，咩 Physics 啊，咩 Physical Review 啊嗰啲咁樣啦，就全部都 reject 咗啦嚇，即係叫退稿。咁到最後咧，就1974年咧，先至喺 Physics Today 度刊登咧，就引起科學界嘅關注。但係始終都係科學界為主，因為 Physics Today 都唔係我哋普通人睇噶啦，係嘛，即係啲行家先睇，所以就要到1976年咧。就是他寫了一本 High Frontier 呢，就才真的引起世人的關注，就包括我啦，我就是世人的一份子啦，是吧即是我們看書的嘛，我們很少看論文的嘛，是吧，那在那本書裡面呢，就說很多人就開始談論這個問題。那談論這個問題呢，固然它裡面是有個新的觀點，但是又不，你說在，即是人在太空中居住呢，又不是完全是新的。原來真的很多東西有時即是說得誇張一點啦，叫太陽之下無新事嘛，即是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咁呢個咧，原來喺19世紀嘅時期啊，早喺1869年咧，就有一個科學家就寫咗一個科幻嘅小説嚇，即係叫做《磚頭月亮》The Brick Moon 嚇。咁啊，呢個 Brick Moon 入面咧，其實佢已經係描述咧，就係當其時人類喺太空度建造咗一個好龐大嘅人造衛星。咁咧就有人喺上面居住嘅。咁當然佢呢個咧就真係已經係走喺時代嘅前頭啦，因為我哋知道咧。人類第一個的人造衛星，或者人造的物體被發射上太空，是1957年，是吧，就是由蘇聯的，蘇聯發射的，它現在是1869，哇， 九十幾年， 差不多，是啊，九十幾年前，那它已經 是考，即是想到這件事，那這個呢就叫 Edward Hale， H-A-L-E Hale， 那但是呢，當然它這個呢就真的走在時代的前頭，另一個呢就真的要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期呢，就被譽為太空飛行之父的呢，即是任何熱衷於太空探險啊、太空飛行的呢都認識他的啦，又是一個即俄國的，他又不是科學家來的，世上他是一個數學的老師來的，因為一個中學老師來的，他就在差不多成世人呢都沒有離開過，即俄羅斯那麼大的，他應該就在莫斯科以南的即一個鎮仔那裡來去教書，但竟然呢他就因為對這個問題呢就非常即熱衷，他就去研究就著書立說，這個就叫做齊奧科，齊奧爾科，齊奧爾科夫斯基，就叫 Tchaikovsky， 差不多呢即係個串法咧，就係同柴可夫斯基差唔多嘅，係好似嘅，差唔多嘅，就係爭少少嘅啫個發音。啊，嗰個就 Tchaikovsky 簡單啲，佢就 Tchaikovsky。啊，當然你用俄文讀嘅，咁我唔識俄文啦。咁我呢啲其實係用英文嚟拼咗嚟嘅啫，係嘛？叫做 Constantine 啊 Tchaikovsky 啊，就齊奧爾科夫斯基。咁佢就1857年出世咧，就1935年咧就逝世嘅。但是他在1903年啱啱踏進即係20世紀的時期就發表了一篇就可以話是一個奠基性的作品，叫做利用反作用力的設施探索宇宙空間。其實什麼叫反作用力設施呢？ 其實火箭已經是 沒錯了，就果然讀過物理學了他用這個這樣的名詞其實就是說火箭反作用力設施，即是 rocket 而已。當然這個是我們中國人最早發明的，不過我們主要用來燒煙花啦，都曾經用過來打仗的其實的，但是後來就不是經常用的，所以反而傳到去這個西方就重要了。好了，但是呢他做了很多真的所謂開拓性的研究，包括就計算了即所謂進入地球軌道所需要的那個逃脫速度呢，這個是每秒8公里，很厲害的，你要達到這個速度1秒8公里，大家想想，它也是建立了第一條就是火箭推進的方程式，咁樣呢就即係如果個火箭一路燒一路噴啲嘢出嚟，咁佢原先嗰個質量有幾多咁佢點樣噴，咁佢先要以咩嘅速度向前行呢，咁樣佢後嚟亦都諗到呢，就話如果你一次過 一支火箭要达到呢个咁样嘅轨道速度咧，叫 orbital speed velocity 咧，其实系极其艰难嘅，系唔实际嘅。所以佢都构思咗咧，就系咩个多级火箭。 嗯， 而家我哋全部都用多级火箭噶啦。 即系喷咁上下会甩开，跟住再喷再甩开。 冇错啦，呢、這个叫 multiple stage 嘅 rocket 咧，亦都系佢1903年嘅时期已经谂到啦，几犀利啊，系嘛？咁样咧，但系佢亦都提咗一样嘢咧，同我哋今日讲题就梗系关系密切啦，就系佢提出。人類應該咧就喺呢個近地嘅軌道嗰度咧就建立太空站，以作為人類啊向呢個宇宙進發嘅一個跳板啊，一個好似我哋跳水嗰啲 springboard 咁樣樣啊。咁佢話咧，即係呢個咧，即係必然要做嘅。咁 做曬嘅咯，佢講嘅嘢。 其實咧，而家做緊，做緊，但係其實咧，同佢嗰個構思仲爭好遠。一陣間我會詳細些少講啊。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咧，就要特得就係值得講嘅咧，就係話，咁你喺太空入面咧，原本咧喺個軌道入面啊，就係失重狀態噶嘛。咁啊，失重狀態咧，其實你開頭你又會覺得好好過癮嘅，係嘛？但係其實咧係好唔方便嘅，係我哋做好多嘢都好唔方便嘅。咁於是咧，1929年嘅時期咧，就有一個嘅科學家嘅，佢其實當時咧就住喺呢個今日叫做斯洛文尼亞嘅地方嘅嚇，當時但係就喺個奧匈嘅個帝國嗰個區域嘅範圍啦，咁叫做普托力嚇啊 Putonic 咧，咁佢咧其實就真係呢個好短命，佢36歲已經死嘅，但係佢就喺死嗰年啊，1929年之前，好似係1928年尾發表嘅，就有一。本書咧就咁叫 The Problem of Space Travel。咁但係呢本書入面咧，佢第一次提到咧一個意念好緊要啦。但係其實講出嚟就係一個常識啦嚇。但係樣嘢都要有第一次噶嘛。佢就係話喺太空入面點樣能夠可以模擬一個地心吸力咧？就係嗰個物體咧旋轉 啦 嚇。當個物體旋轉嘅時期咧，佢就會喺個內壁嗰度啊嚇個 inner wall 嗰度咧，就可以模擬到一個好似重力咁樣嘅現象。啊，咁當然咧，你個物體有翻咁上一大啦，嚇，咁你先即係比較上舒服嘅。如果你好細都即係一路行一路轉緊嗰個力咧，就好辛苦啊。咁但係咧， 但講起呢個無重狀態嘅問題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去交流咧，去過 NASA 嗰度咧，佢有俾我哋睇過太空人個廁所係點嘅。 哇！你講嚟聽下先啦，咁就 太空人個廁所咧，好似話一定要個 pat pat 係吸曬落去嘅，唔可以有空隙嘅。如果唔係會啲核突嘢飛翻出嚟就 弊家伙啦，冇錯。 跟住仲話係佢哋要去完廁所，要 make sure 係冇嘢漏出嚟，唔知點樣包翻埋一嚿咁樣。佢有塊鏡係對後鏡睇住有冇洩漏嘅，好搞笑。 真係啊！嗱，其實真係噶，係我哋日常做一啲好簡單嘅嘢咧，原來喺失重狀態入面做咧，係絕對唔簡單，好辛苦嘅。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即係史丹尼寇比力克同埋阿瑟哈拉克合作嗰套嘅太空科幻電影經典之作《2001太空漫遊》入面咧，就有一個鏡頭咧，佢係專登係搞笑嘅，就係講個男主角咧上到去嗰個太空站嗰度咧，咁但係咧。啊，唔係佢身喺個太空船度啊！咁嗰陣時咧，啱啱係失重狀態啊！咁佢就啱啱就想去廁所咧，但係咧佢就喺牆上面咧有個 panel 就著咗燈嘅，好似 light box 咁嘅 panel 咧，就係教你點樣用一個太空廁所。但係咧上面咧密密麻麻寫滿曬字，成版10多條教你點樣嗰啲。 睇完你都唔知。 如果你好急嘅話，咁點辦咧？咁嗰幕即係雖然係幾秒鐘啫，但係你知道我哋啲科幻迷啦，即係已經係津津樂道。佢專登嘅其實就係即係搞笑嘅嚇，大家睇翻2001太空漫遊啊！好啦。咁樣咧就而呢一個咁樣靠自轉嚟去達到一個好似有引力嘅狀況咧，咁啊當然啊後嚟好多人都會引用啦，而且進一步發揮啦。咁其中咧一個最出名嘅啊，就係原本係納粹德國科學家，但係後嚟俾美國捉咗去美國啦嚇。咁當時咧其實有個行動叫做Project Paperclip。萬字劫行動，這個就是美國，即是盟軍那邊的，那可能就是蘇聯有另一個名字，就是攻陷到入去德國，特別是去到柏林的時期，大家就鬥搶科學家， 即是他萬字劫不是夾紙，是夾科學家， 夾人走，夾人走。那這個呢就當然有很多就是原子物理學家很重要，就是、各方面都有，但其中一個呢就是這些這樣的火箭專家，因為那時候德國呢的火箭技術是Number one 噶嘛，你知啊嗰個 V2 復仇飛彈啊嚇，嗰、那個火箭啊，如果都話啦，如果盟軍啊唔係早少少啊，即係諾曼第登陸打贏咗納粹德國咧，分分鐘個形勢就會逆轉，因為納粹德國阿希特拉咧嚇，佢就發展咗呢啲咧就成3米多高嘅，即係嘅火箭咧，佢直情係可以跨越英倫海峽咧就打到去英國，就唔使派飛機去嘅。 啊、就英國就因為咁樣發明咗雷達啊嘛，嗰陣時因為應付嗰個納粹德國啊嘅嗰啲空襲啊，又是夜晚偷襲咧，咁後來佢發明咗雷達。咁但係咧，後屘納粹德國就話：，我根本就唔怕你雷達，我都唔使派飛機去轟炸你，我直接射啲飛彈過去已經得啦。咁一開頭已經射咗噶啦，有一扎飛彈射過去啦，倫敦咧直情就即係完全係束手無策嘅嚇，無還價，即係無還招之力。咁但好彩就係時不與我啦，即係納粹德國啦，後嚟盟軍即係大舉反攻咧。咁希特拉嚇傳聞即係話自殺啦，咁又話傳聞又話收尾唔知走咗啦嚇，即係呢個。咁但係咧，啲人其實都唔關心啦，希特拉你係唔喺邊度都唔緊要啦嚇，最緊要就搶啲科學家。其中一個咧，俾美國搶到過去嘅咧，就是美國太空航行之父啦，可以咁講啦嚇，就叫做馮布朗啦 ，Werner von Braun。啊、如果你熟悉西方的名字你都覺得奇怪的，你已經明明這個美國的 NASA 當時的主管即是太空計劃的，為什麼名字是德國名字的，當然啦，他是德國人的嘛、啊、就是 Werner von Braun B-R-A-U-N、啊、這個 von Braun 呢馮布朗呢是我小朋友時的即係英雄偶像嚟㗎，係嘛？即係哇！我一早就知道有馮布朗呢個人啊，呢、這個就率領呢、這個啊太空探險嘅咁。咁佢喺1951年嘅時期咧，咁佢就基於之前啊齊呢個啊齊奧爾科夫斯基同埋呢個普托力佢哋嗰啲構思咧，佢提出咗一個咧就車胎型嘅太空站設計啦，就佢最先提出㗎啦。咁就即係話咧，啊，不如我哋咧就做到個太空站咧，就好似一條車胎咁樣樣，係嘛？咁入面啊全部轉冇空氣嘅，咁但係咧條車胎咧就氹氹轉喺度自轉嘅。咁就轉動嘅時期咧，咁佢喺個車胎嗰個叫做外側內壁啊，都幾麻煩嚇，啊，係咪啊？外側內壁，咁啊即係等於地板咯，係嘛？咁嗰個車胎嘅內側外壁，咪就係天花咯。係嘛？即係你個你，如果個呢個車轆係咁一路自轉嘅時期，咁佢就喺上面嘅感受咗有離心力啊嘛，係嘛？咁所以咪有地板有天花咁樣樣咯。咁其實2001太空漫遊咧，就將呢樣嘢實現咗出嚟啦。就係、是、大概17年之後，因為佢係1951年咧提出呢個構思嘅。咁啊，1968年嘅時期咧，頭先講過啦嚇 ，Stanley Kubrick 同埋 Arthur C. Clarke 咧就係、是、嚇、啊、就製作咗2001太空漫遊啦。入面咧就有呢個太空站，而家佢就唔係一條車胎。是兩條車胎添嚇，即係兩條並排。咁佢咧真係好嘢噶。佢拍嗰套戲嘅時期咧，佢特登製作到咧呢個叫做雙環狀嘅太空站咧，係未起好嘅，仲起緊嘅，有部分未起好嘅。咁但係開場冇耐咧。即係你睇完呢個東非啊、大峽谷啊嗰啲猿人啊，我哋嘅幾百萬年前嘅祖先嗰一幕咧，嗰一幕你都要好捱得㗎嚇，嗰一幕都有20分鐘嘅，係冇人講嘢嘅，基本上係冇人對唔住，所以梗係冇人講嘢咧。嗰啲係猩猩，亦都唔係真係猩猩啊，我哋啲即係啲猿人嚟嘅。咁你捱過嗰20幾分鐘咧，咁你就會去到咧太空㗎啦。不過其實都冇乜人講嘢嘅，成套戲其實3個鐘頭係悶極嘅經典嘅好爛嘅好片，其實唔係爛片，係好片，但係3個鐘頭嘅悶片嚟嘅，但係必看嘅悶片啊嚇！ 好彩而家有 YouTube 啫。 哎呀 ，YouTube 真係唔好嘥套戲啊！真係啊，唔得，你咁樣破壞咗人哋一個藝術品嚟噶嘛？你 fast forward 就破壞咗藝術品，真係啊！咁呢3個鐘頭咧，大家一定要花嘅。咁但係咧，佢最精彩嗰幕其中咧，佢就係講嗰個太空船咧。就有個 shuttle 啊，嗰時美國都未有 space shuttle 呢個 program 嘅嚇，1968年啊嚇。咁但係咧，佢有個 shuttle 咧，就喺地球嗰度咧，就上到去太空，就同呢個太空站匯合。大家仲要 docking， 而家我哋叫對接啦嚇，即係大陸係用開，我哋就用啦對接。咁啊對接嘅時期 docking 咧，咁佢哋要教翻，因為個太空站咧就旋轉緊噶嘛，佢無疑重力啊嘛。咁所以咧，你嗰個太空船埋去嘅時期咧，佢喺中心度嚟去 dock 啦，梗係係嘛。咁但係中心度 dock 咧，佢有一度都要教翻。那個旋轉的哇真的很科學的，你看上來真的那個那個太空船就一路旋轉，太空站旋轉，最後看出來呢好像大家就沒有旋轉、啊、因為你 match 了嘛，然後埋去由頭到尾呢、啊、這個就創新了，這個 Stanley Kubrick 真的大膽了，他不是用什麼太空音樂，他是用這個約翰史德勞斯脍炙人口的藍色多瑙河華爾茲，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啦，肥婆學跳舞嗰首，咁呢個肥婆咧就喺太空跳舞，咁呢個真係經典嚟嘅，真係嚇。咁呢個咧就可以話係將呢個馮布朗或者佢嘅前人咧，即係呢個構思，就係一個環狀太空船自轉嚟去模擬嗰個地心吸力咧，就係活靈活現咁樣咧，就顯現喺呢個觀眾嘅眼前啊！就係1968年係英女王御前獻影嘅。 啊，呢套太空嘅科幻经典之作啦。咁但系现实世界系点呢？现实世界咧，当然咧就真系都差好远啦，因为我哋而家咧已经系过晒2001啦，吓、啊、都过咗13年啦，系嘛？咁但系离佢嗰个咧就争好远。咁啊都唔系完全冇进步、啊、最先嘅进步咧，真系建立太空站咧，吓、啊。啊、就是我讲过啦，人造卫星就1957啦，咁然后跟住咧就美国唔知隔一年又发射，一年定两年发射啦，咁啊好多人做卫星啦，咁但系嗰啲冇人噶嘛，系嘛，机器嚟啫嘛，有人嘅太空站咧，最早嘅咧都系苏联嘅，就1971年发射嘅叫礼炮号太空站。啊、然后咧，1986年咧发射嘅叫和平号太空站，吓咁咧呢个和平号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噶吓，即、啊、系但系有啲咧佢已经系冇人上去噶啦，但系都仲喺太空入面嘅有啲吓，咁啊丢空咗嘅吓，有冇鬼啊唔知啦吓，好似啲鬼船咁啊唔知啦吓，咁咧叫吓 MIR 咁啊吓，即系俄文唔识读。咁另外咧就有咧，其实佢有一个太空船咧。亦都可以是全冲太空站的，即你可以停留很久的，就是叫联盟号啦。其实1967年已经发展的，但经历过很多代的。 点啊？ 你关唔关注我？ 我唔觉得应该抽到女 真噶，岌头。 屌你笑就叫 真 啦。 小学鸡偷女， 最多人带咪得咯，黐线就黐线啊，黐线！ 好似啊，惊死！ 逢星期二晚9点到10点，男人老狗，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白宫沦陷监制，光天猛将特技班底，大力战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 迷迷香港每日上载视像专栏，自家网页 YouTube、Facebook 全程发放。 各路强人，每日几分钟，多角度分析时事财经，紧贴世情， 很快、很准、很狠， 凭心而论，以正视听。